由此善因今逢一念自心归依，以佛神力众苦解脱诸根冲利，智慧多闻，恨求圣法常遇善友。咁呢段经文呢，我哋就係呢继续上一次，即係前晚，因为昨晚放香，咁继续前晚呢个上文，就係话如果有一类人呢，佢罪孽深重，或者贪贪物嫉妒啊，自赞毁他，咁堕落三恶道中，后来呢佢有善根啦，即使呢係生到呢个人间，唔再堕落三恶道，但由于佢都係从呢个三恶道中出嚟，业障深重，生到人间都系作呢个牛马陀奴，行被鞭挞，或者咧做人家地嘅奴婢，受他驱逐，行不自在。咁假如呢类人佢有咁嘅善根，曾经咧从前啊做人嘅时候咧，曾经咧系亲自闻过世诸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咁由呢种咁样嘅善因，闻佛名嗰种嘅功德，所以话今复地忆念啊，现在咧佢虽然做人咧系做呢个好低下嘅人，可是佢有善根啦，佢都曾经咧忆起咧佢从前闻个药师佛如来嘅名号，咁佢就自心咧系归依。嗱，呢处呢四个字咧都好重要噶啦，自心就话个心一心一意，冇其他嘅杂念。咁呢啲問題呢講就係容易，係人都會講，就算你唔係做法師，唔係學經教嘅，咁一般都會講㗎啦。我哋真係做到自心呢，的確呢就唔係咁容易，因為眾生凡夫境界呀，佢呢個妄想心呢係念念千流不停。所以我哋識下讀下靈經第一卷呢，全部第一卷佛呢七番破妄所破嘅，就是这一个妄想心。因为有妄想心呢，就不可以专心一意的去修持去念佛号，所以能够做到自心的话呢，这个人有相当的修养了。如果从严格来讲，从深处来讲呢，他真的明心见性，或者是一心不念，才可以做到这个自心呢去念佛那种的境界。嗱，咁佢自心做乜呢？就由於佢啊知得自己咧嗰種嘅身份，所做嘅都係呢個低下工作，係為奴為婢，受他驅逆，行不自在。咁因此佢家雖然咧算我好彩，有啲咁樣嘅善根啊，曾經聞過藥師佛嘅名號，現在都仲可以憶念藥師佛嘅名號。咁既然明白呢種道理啦，佢就好自誠咁樣，一心一意咧就歸依佛，佢話歸依，嗱歸就歸頭，依就係依止啊。咁啊歸頭依止邊一處咧？就係藥師琉璃光如來。嗱咁啊，通常講就係歸依有三種，就係歸依佛法身。我哋都係以呢個三寶咧，係為我哋所歸宿之處，為我哋所依止之處。所謂三寶功德咧，的確是不可思議，若無三寶的功德呢，的確是我們不是那麼容易能夠修行，是了生死啊。所以我們從前後生放完口那陣子呢，尤其坐在上面坐在中間的，上了台沒多久呢，就超度那些仙人，首先呢請他來呢，就為他三歸依。既然為他三歸依了，那為什麼我們要歸依三寶？佢就凭乜嘢个份量啊，凭乜嘢个资历，咁啊值得我哋去皈依咧？所以先先咧就请嗰啲孤魂恶鬼嚟，请呢个所谓当斋嘅政治施主咧，请佢嚟啦。咁啊先同佢皈依个父三宝者，系千生罕遇，万劫难逢，皈依者系福增无量啊！如果礼念者，罪灭河沙。譬如靈丹之妙藥療法並已捐除，若要肯自自成心故，無求而不應。所謂道是明明長夜中，但是三寶就為燈燭，滔滔苦海內，三寶就為舟航，炎炎火澤中，三寶就為雨澤。咁正係呢幾句經文呢，就已經把呢個三寶嗰種功德啊 赞叹到呢可以讲就不是一般人天所有了。无论你在这个苦海中，三宝就做你的舟航，火宅之中三宝就为你的雨宅，咁啊，生死长夜之中咧，三宝就为你个灯，为你个蜡烛照住你。咁啊，可见咧，我哋响呢个世间上啊，你唔归依三宝，仲归依边一处咧？咁啊，千万就唔好走到呢个邪魔外道去，应该要以三宝就为归依啦。嗱，咁啊，呢处归依，如果顺住下文咧，固然我哋所讲就系药师经，就药师佛咧。但是下面这个位以佛神力过的众苦解脱，以佛神力这一句呢就证明他归依的就是归依药师琉璃光如来。因为上文呢他曾经呢有这个闻到药师琉璃光如来这种的善根福力，因此他才启发他的善根去归依。当然呢成上文也好，根据本经的意思也好，接下文也都好，无论种种的理由，这所归依的呢就是归依药师佛。既然你自心归依药师佛，一方面是宿生曾闻药师佛的力量，现在你要归依就是归依药师琉璃光如来，以佛那种的威德神力加倍之故啊，就众苦解脱啦！佢话以佛神力就得到众苦可以解除。我哋众生有啲乜嘢苦呢？我哋普通讲一句，通常讲话八苦就系生、老、病、死呢四种苦咧，可以讲你一切众生都有噶啦。除非你就唔响阿妈嗰度生出嚟，如果你响阿妈嗰度生出嚟系个人嘅话咧，有生。就一定是有老，不可以永恒不变，永远做 BB。咁啊，慢慢慢慢，阿妈咧将你抚养成人咧，年纪啊大啦，等佢读完书出嚟做事，做得几年咧，啊人亦差唔多啦，咁啊老咯喎。嗱，咁啊有老就一定系有病嘅，呢个肯定嘅，呢个系生理嘅变化，系必然个路程。嗱，咁啊有病，病得太过。嚴重的病到不能再病，等於話冇得醫啦，咁只有走咯，呢個肯定噶啦。嗱，咁在一生一死之間咧，我哋除咗老病啊，仲有好多心理上嘅痛苦，所謂求不得苦啊、冤憎會苦啊、愛別離苦啊、五陰炽盛苦啊，呢啲通通都係痛苦，亦都係每一個人咧，雖然未必係全部都有啊。但是不多不少呢都有这些这样的痛苦的。最后这个五阴炽盛苦就是无论你的生理上的生老病死，你的心理上的爱别离求不得冤憎会的痛苦呢，就是由于这个五阴和合有我们这个肉体才有这些这样的苦。假如我们没有了这个五阴和合有我们这个肉体呢，根本就冇呢啲痛苦，即係話冇咗呢個我啦。有五音就有我，有我就有痛苦。如果五音都冇咧，五音唔次性啊，冇咗呢個五音之法，就未能和合有呢個我。我都尚且無，仲邊處有呢個生老病死啊、愛別離啊、求不得嘅冤憎會呢啲咁嘅痛苦咧？所以我哋曾經咧係。我哋日日都讀心經，個可以講一般人上早典咧就有讀心經，上晚典咧放咗呢個蒙山回嚟嗰陣時啊，亦都係念心經開始先至歸翻本位嘅呢個使者。等於話我哋心經咧，每一個出家人日日都念過咁滯嘅咧，早課晚課都有。嗱，咁啊心經啊，第一句就話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剛才我們說有五蕴，有色受想行識，色心意化和合就有這個我見。如果說照見五蕴皆空，五蕴之法都空了，就當然就無我，有我就有痛苦，無我還邊處有痛苦呢？所以照見五蕴皆空才可以度一切苦難。若果五蕴未空，我們就一切痛苦沒法子消除。 如果我哋照见五蕴皆空，力量就由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先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由五蕴皆空过，先就可以度一切苦厄。既然度一切苦厄啦，就等于呢次话众苦解脱啦，解脱咪自在啦，轻松啦，先至名为叫做观自在菩萨。所以观自在菩萨咧，可以讲话系真系独指观世音菩萨，亦都可以讲咧，唔一定系观世音菩萨。任何一个修道者，你只要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咧。返返嚟第一句，你就係現實嘅觀自在菩薩，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人人都可以有咁樣嘅後果。就問題你有冇辦法真正做到啊？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然後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先至得到觀自在菩薩。所以你想學研究講經咧，就好簡單嘅。你就可以在那些经文里面去了解所谓前后的相通，那些文你烧得通，那你的部经一定是讲得好了。如果你烧文烧得甩咳咳都讲不下去，其他深的道理都不用讲那么多了。文烧得通那个道理就已经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称为第一句叫做观自在菩萨呢？就是因为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我都尚且不可得，既然无我的何来有苦呢？所以先至系度一切苦厄。既然众苦都度咗，咪得到解脱，自在轻松啦，舒服啦。因此我哋结名，尊称佢为叫做观自在菩萨。唔单话观音菩萨如此啊，乃至任何一位修道者，任何一个众生，你只要有咁嘅功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系现实嘅观自在菩萨。人人都有机会可以达到观自在菩萨嘅。所以话家境一心至诚归依药师琉璃光如来。以若施魂嗰种威德神力，缘行之所加倍之故啊，令呢一个人咧系众苦解脱。嗱，如果有众苦，呢个人梗系愚痴噶啦。就算佢有聪明，都系细智便聪，绝对就唔系呢个波野智慧。假使家下能够归依若施琉璃光如来，以佛嘅慈力加倍众苦解脱啦。所以嘅诸根啊，六根咧都可以回光返照，不被呢个外境所转，咁啊自己得到咧系聪明，有利益，有呢个聪明利根嘅智慧。所以话诸根通利，诸根咧唔会被呢个外境所转，再唔会做罪业，就唔会流转生死啦。咁啊，亦即是头先所讲啦。可以得到观自在呢个名啦，理由就系以佛神力加倍之故，系众苦解脱，所以诸根聪利，系智慧多闻。嗱，有多闻，你就肯定系有智慧，有智慧你先至可以多闻。若无智慧，你点可以多闻啊？就算叫你去听经啊，你都嫌麻烦，嫌阻定啊，嫌嘥你嘅时间啊，呢个人就冇智慧啦。如果你有智慧嘅咧，唔使话有咩种种障碍你唔去得。实际上咧，反过嚟讲啊，无论有咩障碍你，有咩逆境现前，令到你咧本来都唔想去噶啦，但系你都要去，就因为你有波野嘅智慧啊，先至有呢个多闻性。嗱，既然有呢个多闻性，多闻佛法，多思多修啦。咁因此你就行求圣法啦，有多闻，你多思，知道佛教个好处，知道佛法个不可思议，明白佛法好似水咁样，水能洗净一切嘅唔干净嘅器皿衣服。就譬如啊，我哋有呢个多闻性，闻到佛法个好处，所以佛法就如同呢个水咁样，依之修行啊，可以洗净我哋。这个心里面那些业障烦恼，我们心理清净，就可以恒求升翻，恒常祈求得到佛的殊胜妙法。 所以呢個聖法咧，從廣處嚟講，一切大乘佛法都係殊勝法。從呢個簡單一句嚟講咧，從呢個合義嚟講咧，就係、是、單指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各種嘅慈悲力法，亦都可以講話呢個藥師法門係一個殊勝法，係一個大乘嘅佛法啦。佢話行求聖法，日常遇善友，常常遇到呢個善知識嘅朋友。咁如果你冇智慧，又唔多聞，又唔從思而修行求聖法啊，就算有聖友，你都唔會去親近。你所遇到嘅都係惡知識，叫你去打麻雀啦，叫你去賭馬啦，叫你去賭錢啦，你就多數親近呢啲咁嘅人，唔單話令你嘅道心唔會精進啊，反而令你嘅人格咧仲會墮落。呢啲就係屬於咧你冇咁嘅智慧去多聞多思行求聖法，所以就常遇惡友啦。如果你真真正正是蒙佛加庇，诸根聪利，智慧多闻多闻多思，你就行求圣法啦，你就会常遇这个善知识的朋友。所以这个维山祖师讲啊，他说亲近知识如无路中行，虽不湿衣就时时有润啊。好似乜呢，我们朝头早得客中好多人喜欢晨运的，但是他神行的路呢就不是说陆路，不是说这个那种红毛泥啊或者其他的路，他是在这个草地上行。那么在草地上又是加这样的天气啊，这个回南天呢夜晚地有这个雾水，那么那些草地啊经过一晚那些雾水滋润呢，变成所有成幅的草地啊都有这个雾水。咁我哋呢個神運嘅人著對鞋啊，或者唔著鞋打赤腳都好啦嚇。你喺呢個草地行咧，即使嗰啲霧水唔係落雨咁可以淋濕你嘅身，但起碼咧呢個腳咧，呢個腳面啊同埋腳板底咧，你就可以沾染到嗰啲霧水。所以話雖不濕衣，都時時有潤啊。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如果不停咁樣，時時都有機緣啊，遇到呢個善知識，親近呢個善知識，由呢個善知識嘅提携指導之過啊，即使你學唔到呢個善知識嘅好處嘅十足，但係起碼呢個善知識多多少少嘅好處咧，你會學到。凡係你值得對佢尊重，稱佢為善知識嘅，總有佢個好處。無論修養嘅德，以及咧係研究個佛法嘅學問，總有值得咧係做你啊一種嘅指導嘅。所以你親近嗰啲善知識咧，唔多唔少，你會沾染到你個善知識嘅好處，為你將來終身咧得到受用。就好似咧朝頭早起身，就在这个草地上的神魂行走啊，就算不是同雨这样淋湿你的上身，膊头以下的上身，但起码这个脚板和这个脚面啊，你在个草地上行啊，加这个天有雾水呢，你不多不少都沾染到那些雾水。所以说亲近善知识就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都时时有润啊。也都可见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尤其是初初出家受完戒之后啊，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受完戒呢就到处走啦，又说要闭关咁到处走，但是走来走去呢一事无成。咁因此呢古德就有种呢格式规定，所谓五下以前是专精戒律，五下以后啊先就可以听教参禅。夏就是夏天，亦即是可以说我们别夏，我们受了戒之后，今天出戒坛由明天开始到到明年今日，就叫做一个夏天过了，一年只得一个夏天，即是我们结了一次夏，你就有一年的戒纳，结两次夏，你就有两年的戒纳。 咁啊结咗五次下咧，过呢个群体嘅生活啊，处处咧都亲近啊呢个善知识。咁啊，对于呢个戒律咧，你有多少嘅认识？咁啊，然后咧以呢个戒律啦，做你咧为一个修行人嘅准则，你就唔会咧四威而终啊，系有所咧违反。咁啊，六下即系五下以后咧，由第六下至到第十下咧，你先就可以去外边参学，亲近嗰啲善知识，听经啊、闻法啊、学经教。咁啊，但呢啲咁啊古老规矩啊，今时嘅人做唔做得到咧？相信就唔多啦。可以讲咧，一受咗戒就到处走。尤其是对个师傅唔尊重，唔肯亲近个剃导师，唔肯亲近个师傅，以为自己咧，哎呀好了不起啦，咁啊到处走，咁啊结果得个咩嘢结果咧？结果系一无所成啊！嗱，光阴就浪费咁多啦，时间就去咗咁多啦，咁你点咧？有啲乜嘢成就？所以嗱，我咧就讲下我自己嘅因缘。俾大家听下，我都算系好彩噶啦，我有个师公，我系有一个最好嘅师公，我师父师公本来都系普通人，唔系法师嚟噶，好似我话俾你听，佢就乜嘢名都冇人识嘅，因为佢唔系个法师，又唔系一个好有名望嘅人，咁我师公就宽字派啦，即系同虚云老和尚咪一家人，咁我师父就宏字派啦。咁我本人就维持派维传法印啊嘛，常演宽宏啊嘛。咁我师公就有四个徒弟，老大、老三、老四咧都有徒弟，即系佢有几个徒孙啊。但系个老二即系我师傅，我师傅系老二就冇徒弟，所以佢咧就同佢就话佢话传位啊，佢话我已经七十几岁啦。我冇理由收过十几廿岁嘅咁后生嘅徒弟啦。佢话咧就因为咁嘅缘故，你就唔好拜我做师傅，我亦都唔收你徒弟，我收你做徒孙，因为我个第二个徒弟咧仲系未有徒弟，所以咧我就帮你啦吓，收帮我个第二徒弟咧收你做徒弟，你做我个徒孙。咁啊收咗之后咧，当然啦。我个屋企嗰啲全部都系湖南人，咁啊餐餐都系食辣椒嘅，五个餸就五个辣椒，连滚个汤都系辣椒嘅，都系辣嘅。咁我总之亦都挨咗四年，食过四年。咁啊，但系佢哋全部湖南人咧，都系住喺鼎湖山兴云寺，即系肇庆。咁啊，鼎湖山就系广东人嘅道场。咁外省人咧就唔可以做鼎湖山嘅大师，即系唔可以做鼎湖山嘅子孙嘅。咁既然咧全家有三十几个，包括师公啊、师傅啊、师叔、师伯、师兄弟啊，有三十几个人，我系唯一个广东人，所以我嘅师傅咧就恨到流口水，要我鼎湖山受戒，要我喺鼎湖山住，学会放然后咧就做鼎湖山嘅大师。我个师公一巴就冚过去啊！佢话你到你讲话咩？佢话不过呢你未人有徒弟，我就帮你收徒弟。佢话徒弟系我帮你收噶，你冇权管，一切由我话事。佢唔准去鼎湖山，咁去边度呢？要去南华寺受戒。嗰时仲系打仗，仲系日本人打香港打仗，仲系沦陷，全中国呢大部分地方都沦陷日本人手上。所以我师公咧就唔准我去咁快，要等到咧日本人投降打完仗啊，先至准我去受戒。即系咧民国三十六年，亦即系1947年啦。咁啊，嗰阵时佢受戒咧，咁啊受完戒翻嚟依规矩咧，就要将个戒牒要谢师，要俾师傅、俾师公睇嘅，开大柜跪响度。咁啊睇完之后咧，我师公啊要炒我鱿鱼黐我蛋。做咩嘢咧？佢要我走啊！佢话你唔好响寺庙住。佢话最多以后咧，我俾钱你。你有咁远，走咁远，唔好住响寺庙。咁咪因此我先至有咁嘅机会 去上海读书。咁啊，后来咧，咁由于共产党嚟啦，咁啊，当然咧，我亦都翻，虽然翻嚟广东啦，但系施工师傅都死咗啦。咁啊，因此我哋亲近其他嗰啲善知识和经教。嗱，咁啊，呢啲咧就系啊，如果你冇咁样嘅善缘，你就未必遇到咁嘅施工，亦都未必有咁嘅机会啊，成就你去外边咧学经教。所以我哋对于呢个善知识啊，一定咧好重要嘅，一定要受一戒之后，要自己立定呢个脚跟，咬实呢个牙根咧，要无论点样苦，点样艰难，生活咧点样唔满足，你都要立定你的志向呢，好好地学几年，这样呢你才可以成就一个人才，可以负起这个弘扬佛法，才可以上报四重恩啊，就包括三宝恩、师长恩、父母恩、师主恩、国王恩。那么如果你不会讲经说法，不向这一个目标去追求，的确啊，你食咗施主嘅饭，你无以报施主嘅恩啊！所以呢一点咧，我哋凡系初发心出家嘅人咧，应该就要明白。所以咧，行求正法，常遇善友系好重要嘅，因为行求正法嘅修持，常遇善友嗰种嘅指导，由修持嘅功德力之故，就可以永断魔眷，破蒙明壳。日揭烦恼河，所以呢三句能够做得到呢，归功结底啊，就是有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依法修行，才可以永断魔眷。那眷我哋讲过啦，就是陆地上捉野兽的那种，名为叫做眷。那个魔眷呢，这个魔呢，就是说常那些魔王啊，常常都是扰乱这个修行人，常常都是呢想尽办法搞尽脑筋啊，都是想破坏这个修行人的道心，是魔的目标。所以他破坏这个修行人，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一种陆地用来捉野兽的圈啊，他之所以成立做这个圈，就是专门捉那些野兽的，野兽被他捉到就肯定呢就没命死定。那我们修行人，除非你不遇到这个魔障，遇到这个魔障呢，他就会伤害我们这个法身慧命，不会那么容易给我们修行成道啊。加上说永断呢，断就断除，不是说暂时断除，由于有这个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这种这样的条件啊，这样的助缘啊，才可以令我们永断这个魔眷，不受这个魔呢所恼害，保存我们这个法身慧命。那破无明壳，壳就是一个壳啊，好像一个鸡蛋啊，或者一个雀仔蛋啊，或者一个蛇蛋啊。那雀仔啊、蛇啊、鸡啊、鸭呢，都是从这个蛋的里面生出来的。那个蛋咪有一阵壳呢，咁如果那些蛇啊、鸡啊、鸭啊未曾出世呢，佢就在这个蛋里面有一阵壳将佢包住箍住，佢就出唔到嚟，或者时间唔够未必出嚟啦。一定要到佢时间够啦，佢先就可以啄烂呢个壳呢走得出嚟。那这个壳就是有一种困住人家地、卷住人家地各种的功能，令到那一类畜生呢、卵生的畜生呢，不是那么容易啊可以走得出来。那无名就是一样，无名好像一阵壳这样，我们有这个无名烦恼，就即刻没了这个智慧光，没有这个智慧光了，处处计较，处处執着，当然呢这些无名烦恼就不是那么容易破，就将我们这个法身慧命、智慧心光呢重重包裹不出得来。加上破呢，就是恒求圣法，常遇善友那种的助缘。 才是令我们依法修行可以破除这个无明烦恼，就好像啊这个鸡啊鸭啊雀仔啊蛇那些二轮生那些畜生呢，破了这个壳就能够走到外面啊。他说破无明壳就揭烦恼壳，烦恼就好像个河，我们在个河处被水浸住呢，就不是那么容易离得开，登到呢对方的彼岸，都被这个烦恼浸住啊。所以我们放言口开始唱言界定真香呢，那么这个金刚上师念四句啊，他就说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他若免轮回苦呢，咁就要大众念弥陀，咁先至南无阿弥陀佛，一路咁念念到个灵位嗰度咧，同佢回向。咁所以烦恼就好似河，我哋唔识游水嘅人咧，跌落个河就肯定俾呢个河水浸死啦。但譬如我哋众生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个罪过就是由于有呢个烦恼，先可以将我哋咧浸于这个烦恼河流之中，不是那么容易游得过到达这个彼岸。加上揭呢，揭呢即是将这个河水吸到干干，令个河水含纳那些水抽上来，没晒那些河水，那么就揭呢即是干的一解，是干晒那些河水，那你就可以行过去啦，不怕水浸死你啦。就譬如我们一个修道人能够智慧多闻，行求圣法，常遇善友啊，就可以咧依法修行，将嗰啲烦恼嘅海水河水咧，完全咧系扯干晒，既无烦恼嘅河水浸我哋啦，咁我哋就可以从呢个生死之岸渡过呢个烦恼嘅河流，系到达不生不灭个涅槃彼岸。所以呢住呢三句咧。个破字、个断字同埋个揭字咧，就系我哋用功修行嘅地方啊！点样断魔卷？点样破无明壳？点样揭烦恼后啊河咧？就靠我哋修行。咁啊，修啲乜嘢先可以达到呢种嘅目的咧？就系修持个药师法门。从广处嚟讲，就修学一切嘅大乘佛法。从呢个狭义嚟讲咧。家下讲药师经就是讲修持这个药师法门，由修持药师法门修得有功，加上药师如来各种的慈悲威德神通妙用加倍之故，可以令我们永断魔眷，破无明壳，揭烦恼壳。那么既然魔眷网断了，无明壳破了，烦恼河揭干咗，咁就乜嘢后果呢？就可以得到一切生老病死、忧愁苦恼啊，全部得到解脱啦。如果我哋啊未能依此个药师法门去修，咁就魔眷网未能断，无明壳未曾破，烦恼河未曾断啊，我哋仍然响呢个生老病死、忧愁苦恼中呢。嚟到咧过日子，亦即是六道轮回。个福至万殊，身利若诸有情，好喜乖离，更相斗众，恼乱自他，以身语以造作增长，种种我业辗转成为不饶益事，互相谋害。嗱，今日向下嗰一段咧就系解释，如果我哋啊有一种即系有一类人喜欢咧系聊事斗非。喜欢是打官司啊打交啊个唯恐天下不乱这种这样的人呢亦都肯定是堕落的。如果我们念这个药师佛呢就得到很多好处，可以免除呢这些这样啊嫉妒我慢唯恐天下不乱搞事搞非这种这样的罪过，那就服次服于上来。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之故啊，能够得到智慧多闻，行求圣法，常遇善友，永断魔眷，破无明壳，揭烦恼河，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愁苦恼， 呢一種功德之外咧，其次啊，仲有一個福賜，曼殊室利先叫佢一聲，就係想同佢講話咧。曼殊師利即係文殊師利菩薩，係本藥師經嘅當機，所以佛凡有所開示，此一部經嘅藥師嘅法門，種種嘅理論，都首先咧係叫一聲文殊師利。目的就是呢，由叫一声文殊师利啊，以此类推，推广去呢，就包括我们的末世众生啊，各位若诸有听，好起乖离，只就是向下解释呢，末世众生啊，那些这样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气啦，各位好起乖离，好就是喜欢，好起乖呢就是乖背，为什么他们乖背呢？就好像一只牛，它有两只角，但是两只角的方向呢就不同的，一只就向左，一只就向右，就变成了乖背了，就不是顺背了。凡是有角，包括羊啊，其他那些有角的畜生，鹿啊、牛啊，世界上很多很多畜生有角的，这两只角肯定呢好少话同一个方向生的，大体上来讲呢，原则上都是呢左右两边向的，那就叫做乖，即是乖背，不是说顺住的，那就叫做乖。那既然是乖背了，叫做乖角，不是顺，那就叫做离了，离就即是挑拨离间，即是两个好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本来两个都好老有记的，可是由于有一类咁嘅众生咧，专门挑拨离间，令到原本系老有记，都变成咧左口左面，就好似一对角，左右两边分开，唔系顺住，咁就叫做乖离。即是挑拨离间或者妒忌，就更伤的斗众，或者进一步呢有什么事情被人家挑拨离间，搞到将你两个由好朋友变成冤家仇人，或者因为少少的利益分配不清楚，那就搞到要斗争，斗个你死你活，如果斗过你请了仲未人解决呢，就索性打官司上法庭解决，那么他就更伤，是斗众的斗争或者是诉讼，那就扰乱就自他，他呢就是被他破坏搞乱的人，即是对方，自呢就是自己，其实如果这些这样喜欢搞事的人，喜欢乖离更相斗众挑拨离间的人呢，不单说他扰乱了破坏了对方，亦都呢扰乱了自己，破坏了自己啊。世间上的人那只眼呢是最精明，个个都是精叻仔啊，没乜几多个傻仔啊，傻仔他都是诈癫扮傻仔，他不是真是傻仔啊，他初初就或者不知道你在那里搞搞共，但是日子内呢，对方就会明白，你的朋友就会了解，原来你是这样的人，跟你做朋友真的差了，你专门搞事搞非，搞到好朋友都变成呢好像冤家仇人，那么大家那些你的朋友啊，既然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你说还会不会帮你做朋友呢？还会不会跟你走埋一起喝下午茶呢？就算你俾钱请啊，人哋都未必嚟参加啦。咁就变咗你久而久之咧，你自己亦都咧系冇朋友啊。有咩有问题，冇人家帮你啊。所以凡系呢啲好起乖嚟，令到人哋更相斗众嗰啲咧，唔单话扰乱对方、破坏对方，亦都破坏你自己嘅人格，破坏你自己嘅品德，令到一般你嘅朋友咧，都怕了你，不敢跟你一起，令到你就孤立无援，所以说扰乱自他。为什么他这样呢？就因为以身语意就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这些就解释这个人 佢嗰種壞習慣從邊處嚟呢？嗱，我哋一般講得離唔開身與意，即係身口意三意。嗱，身就係我哋呢個身體，我哋呢個身體做啲咩罪呢？從十惡嚟講咧，就身就做呢個殺、盜、淫呢三種，就係身所做嘅。嗱，語咧就係口講嘅語意，即係説話。我哋嘅口咧，從佛經上嚟講咧，就有四種過，就係妄語、耳語、惡口兩次。妄語所講嘅話咧，冇一句真嘅。俗語話某某人講嗰啲話啦嚇，信佢一成都要打個扣折啊！咁啊，證明呢個人講説話冇句真嘅，都係講大話，咁就叫做妄語。嗱，惡口咧就話，除非佢唔開口，開口都係咒人嘅、傷人嘅，咁啊叫做惡口啊。嗱，咁啊兩舌咧就是、個挑撥離間，舌就係你，你就只係有一條，冇人有兩條你嘅。從來有人類嘅歷史以來，未曾有咁嘅個案記錄。呢、這個人出世有兩條你嘅，真係未聽過，唔好話冇睇過，聽都未聽過。就呢個人咧，點解佢有兩舌咧？就佢喺姓張度，佢就講姓李嘅壞處；喺姓李嗰度，佢就講呢個姓張嘅壞處。一個口一條你就講兩種說話，令到姓李同姓張嘅咧，好有啲變成冤家。搞东搞西，聊事斗非，所以呢啲就口嘅过处啦，咁就叫做两舌啦。嗱，第四种佢哋耳嘅耳咧，本来就系绫罗绸缎。咁啊，既然耳咧就系鸟丝边一个奇怪个奇字嘅耳，系属于呢个绫罗绸缎嘅。嗱，咁啊，绫罗绸缎当然系漂亮啦，当然又好睇啦，五颜六色又有花。咁啊，系人都中意买啲啲绫罗绸缎个布嚟做衫啦，系嘛？称为绫罗绸缎好睇，又耐用，系丝织又名贵啦。当然就唔系平嘢啦，肯定咧有一定嘅价值。可是咧，我哋咁贵都买佢咧，又知佢好睇，佢靓，质地又好，料又靓，咁即系好睇。咁啊，点解话叫做耳语咧？就系、是、一般人啊。佢個嘴都好會講話，講嘅嚟好漂亮，令你聽到咧好甜嘅，令你聽到都會微微笑嘅。其實佢就暗裏藏刀。你如果聽佢啲説話啦嚇，你就肯定係中招就兼上當。咁啊，由於佢講嗰啲説話好漂亮嘅，有骨嘅，唔係咁容易令你咧覺得嘅、發覺嘅。因此呢啲说话叫做耳语啦。嗱，呢四种嘅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咧，就系属于呢个口嘅罪过，佢哋语啦。嗱，意咧就心意，呢个心意咧就系我哋个妄想心。我哋嘅身点解会做杀盗淫？我哋嘅口点解会讲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出发点？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心意，这个第六式的妄想心。所以身口意三意中呢，身和口就是个妹仔，就是个奴隶，他自己没有主见，他一世人都是只有听人家的话，任人家的指挥。即使三更半夜，如果个主人啊话要你煮宵夜啦吓，你都要起身同佢煮，你唔可以反抗。咁譬如我哋呢个身同埋呢个口所做嘅杀盗淫、恶口妄语、耳语两口呢啲咁样嘅身同口嘅罪过咧，以呢个心意为出发点，若无心意啊，我哋呢个身口唔会做罪过。我哋每做一件罪过，都系由呢个心意里边咧，系觉想出嚟。好简单，好似系杀生。如果我哋唔动个念头啊，今晚要食咩海鲜喎？啊，唔生猛嘅我唔食，唔游水嘅，唔摆尾嘅我唔食。既然你有咁嘅心念动起嚟， 所以你才懂得走去这个海鲜铺买这个海鲜来汤来杀来煎来炆来炖嘛。以此类推，我们一切的奸淫邪道损害于人，扰乱个社会秩序，一切一切的罪孽啊，都是由这个心意那里起出来的。所以这个心意呢，就好像个主人，我们身口所做呢，就好像个奴婢妹仔。奴婢妹仔他说明是奴婢妹仔，他自己哪有主权，怎样轮都轮到他说话啦。反过来他只有听人招呼，自己完全没有反抗反对的能力，能够差遣他指动他的就是这个主人。就譬如啊，我们这个身做的杀盗人，口讲的妄语耳语恶口两舌，身口所犯的七支，就是我们这个心意所起这个贪嗔痴，由贪嗔痴才可以发动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口去做罪业。所以为以身语意的语言就用也由也，由于我们用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做这个十种的恶业，那个话造作增长了，于是呢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做，凡是他有所造作呢，都是这个意业而增长的。若果这个意业不起心动念去做罪业，这个身口呢不会去做罪业，所以说造作增长就是种种恶业啊，所有呢一切呢增长种种恶业，完全由这个心意指挥，先至身意去做罪业。他说辗转常为就不饶益事啊，辗转呢就是以此类推呢，发展出去转啊转啊，由小就转到大，咁啊，转咗嘅咧就常为不饶益事啊，常常所做嘅都系唔会咧系饶益于人家地各种嘅事，所做嘅都系侵略人、损害人、破坏人，都系做呢啲咁嘅事，冇半点咧系利益人家嘅事。不单一次如此，时时都系咁样去做，所以话常为就不饶益事啦。咁就互相就谋害啊，互相即係令到人哋彼此两个阿张阿李两个朋友呢，令到人哋互相嘅猜忌，又猜忌呢互相谋害对方，咁就叫做互相谋害。咁更进一步呢，或者我害你唔到啦，咁害你唔到呢，咁啊点呢，諗计仔睇佢用啲乜嘢方法呢能够先害到你啦。所以话告召山林就树丛等神，向下呢段经文呢就是属于社会上嗰啲啊所谓画符啊念咒啊或者害人家啊，都用呢啲鬼神个符咒啊，好似南洋啊新加坡嗰啲呢亦都有好多一种嗰啲蛊毒啊，有好多人呢用嗰啲蛊毒呢去毒人，令到人家地呢每日准时唔係头痛就心痛就脚痛，总之唔舒服。呢啲呢都係属于呢係向对方猜忌都冇得猜忌啦，害对方啦。咁对方又害自己啦，咁就互相谋害。咁点谋害反得告召山林啦，山就有山神，树林就亦有树神啦，那林就个树林个多处，所谓单木就系叫做系木，双木就成林啦，唔止一个啦，唔止一棵啦。总之越多树林个地方咧，就更加称为叫做林。呢个树林就喺呢个山上，所以佢哋山林加告召山林咧，就系告诉召请啊。这个山神或者那些树林神，这些神呢不一定是善的，这些这样的山神树林神呢有很多都是恶的，为了贪食你肯找他呢，他都会帮你害人的。那么他就是山林树丛，树呢就是树木， 亦即係個林啦，一棵就叫做一棵樹啦。如果係多嘅咧，佢就樹林啦。所以呢個樹咧，即是上邊個林。嗱，重咧，你個重係咩啊？就係棺材個墳墓啊！我哋每一個人死咗，嗱咁啊，家都好多人興火葬，就比較慳地啲。嗱咁啊，如果舊時咧冇咁多人咧，即係佛教冇呢個火葬啊，冇咁多人火葬咧，就一定係土葬。每一個土葬都有一個墳墓嘅，個棺材就埋喺地下，上面個地面咧就整得好啲，好似長長地一條咁樣圓圓地咁嘅，好似半邊圓面咁嘅。個頭個地方咧就整一個碑，就寫呢個死個人嘅咩嘢名，係乜嘢嘅身份，或者父親又母親，或者阿哥又細佬，咁啊有咁嘅樣子嘅啦。呢個就叫做墳墓，文字上叫做重墓。嗱咁啊，既然係墳墓啦，我哋一般講就係有鬼啦，所以好多人就唔敢啊，隨便咧就喺呢個墳墓嘅地方咧係多停留，就係驚住咧有鬼。嗱咁啊，但係除咗普通人唔敢啊，我哋出家人咧，尤其收呢個十二苦行頭陀嘅人咧，有一隻佢哋重監住。咁佢唔單話日頭喺呢個墳墓個頂上邊啊，嗰幅空地咧打坐，打坐到夜晚黑麻麻，即使係咧月尾啦，冇月光，真係大地都黑麻麻，又唔近鄰居，就冇電燈照，黑麻麻啦，肯定啊。咁佢都喺個棺材個頭上邊咧打坐。咁啊，點解咁樣咧？就係我哋想一想啊，我哋家坐喺度打坐。打坐下面的是什么人？是一个死人，就是说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今日虽存就明亦难保啊！我们要观想啊，他既然有可以有机会睡在这个下面，我也不能幸免啊，不过是迟早的问题，或者他比我年岁大，那我没有他年岁那么大，又比我多病，所以他就先走一步咯。如果我又比较后生一点，或者又没有他那么多病，身体强壮一点，我跟他一样睡在下面，就时间没那么快就轮到我了。其实呢只是时间问题，有朝一日你就照样睡在下面。所以古德讲呢有几句话都很提醒我们那些修行人啊，他说我见他人死是悲心苦切意啊，不是悲他人，不久即自己啊。例如我们有亲戚朋友去了世，在殡仪馆今天出丧，那些亲戚朋友呢就去棺材铺，普通话他就吊面，亦都可以说瞻仰最后遗容。那么为什么喊呢？其实很多真正来讲不是喊他啊，其实喊自己啊。我今天去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瞻仰最后遗容，其实不用几耐呢亦都轮到自己呢，是照样瞓在那里，给自己的亲朋戚友同参师友呢是瞻仰最后遗容啊。咁既然不久轮到自己呢，仲有咩快活，仲有咩开心，亦只有难过。我个难过唔係难过佢已经走咗啦，係难过自己有朝一日几时就唔知，总有一个时间呢係轮到自己呢瞓喺呢度俾人哋睇呀。所以我见他人死係悲心苦切意呀，呢种个悲哀嘅心呢好痛苦呀，好认真啊。他说我不是悲他人，我不是流眼泪的悲伤他死了啊。为什么？因为不久就即自己啊。所以十二苦行呢就有一个重监住。加上树重等神呢，无论是坟墓又好，树林又好，山上又好，都有山神、树林神同埋这个重监神。有什么证明有呢？我们拜下大悲忏就知道了。大悲忏中间的地方就有殿文， 就是专门讲呢，咁山神啊、树林神啊、河神啊、土神、地神啊，咁一切一切，我哋八大悲忏呢就代表佢顶礼观音菩萨忏悔忏悔，愿佢哋唔好堕落做呢个鬼神之身。咁所以你读阿大悲忏呢，你就知道山有山神，树林有树林神，咁坟墓重间呢就有坟墓个重间神，因为唔止一样，就用个等字来到代表啦，等神就好多呢啲咁嘅神。我家想谋害对方，我自己唔出面，咁啊点样害佢呢？所以话告召告诉召请嗰啲山林树丛等神。咁你既然请请佢帮你个害人啦，喂，你都要俗语话叫做系贿弄贿弄啦，都要俾啲嘢佢食啊，氹下佢啦，系嘛？所以话杀诸众生就取其血肉就祭祀啊。咁啊，嗰啲鬼神咧就食肉嘅，大体上嚟讲都唔系食素噶啦，肯定啦。咁所以我哋拜清明拜山啊，世俗人都系成只烧猪、成只肥鸡咁啊，抬上啊坟墓嗰度咧拜佢哋嘅。咁所以话取其就系血肉，凡系用嗰啲畜生去拜咧，你劏呢个畜生之时，就有好多血嘅，等佢流清啲血，咁啊剩翻嗰啲肉啦，咁啊先至咧用嗰啲肉整熟佢嚟到祭祀，即系拜祭佢哋，即系俾一餐佢食，先俾得好处佢，然后先至用佢嘅药差就罗刹婆等，呢就属于咧其中鬼神之一，系我哋佛教天龙八部里边咧。鬼神之一嘅嗱，夜叉咧又名佢哋夜叉，即系夜晚嗰个夜。嗱，咁啊，夜叉咧又名佢哋夜叉啦。咁啊，中国话佢哋折疾鬼系一种鬼。点解佢哋折疾咧？佢就好敏感嘅，飞行都好快嘅。咁啊，快到咩程度咧？佢有一个有四个人射箭啊。咁佢唔系同一个方向喎。一个就喺东方射出，乃至到其他嘅三个就喺南西北每一个方向射出。咁大家四个人只有四个方向，就背脊向背脊嘅，但系面咧就向前面。咁啊，各向一个方向射支箭出去。咁啊，射箭啊，旧时冇刀枪嗰阵时咧，都系用箭嚟去打仗噶，大家都知啊，应该。嗱，咁你话嗰啲箭就好快，佢一掹个弓一射咧，一放手咧，啲箭就好快射出去噶啦。任何一个人唔好话四个方向一齐接晒，就算佢一射出一个方向，普通人真系冇话接，就算识功夫嘅都冇话接乜到。但系呢种弱差折疾鬼咧，你四个方向一齐射出去，佢同时佢用一只手四支箭一齐咁啊接住揸到，你话佢身手啊何等嘅敏捷咧？咁既然咁敏捷啦，所以咧印度话佢哋夜叉，中国话佢哋折疾啊，系一种鬼嚟，佢哋折疾鬼，由于佢身手敏捷。嗱，罗刹婆咧，咁啊亦都系一种鬼嚟嘅。呢种鬼咧有空中飞行嘅，亦有地上走嘅，好多种，亦都系好敏捷。嗱，如果男嘅罗刹鬼咧，就叫做罗刹娑；如果女嘅罗刹鬼咧，叫做罗刹师。咁啊，总之呢种咧都系属于呢个鬼嚟嘅，身手亦系同样咧好敏捷。咁啊，家阵时啦，若叉罗刹婆等其他嘅神，就系话咧呢个人，我想谋害对方。好多就解決唔到啦，或者我要謀害對方，或者對方想謀害我，點樣謀害法呢？就告召呢個山林樹種等神，為就要請佢幫手，先啦嚇，行賄下佢，就殺諸眾生，取其血肉，祭祀佢，包括呢個弱叉鬼同埋呢個羅叉鬼，就書怨人名就作其形象啊！嗱，咁我想害邊個啫？我想玩边一个啫，咁梗系对方同我有仇有冤呢个人啦。咁呢个人叫做咩名啊？咁我想害佢都有个牌位先害到佢噶，啊，只有个代表性啊嘛。 咁啊，書院人品個牌位寫到我要害嗰個人嗰個名咧，咁擺喺度，咁啊等我請嗰啲山林樹叢等神、若叉羅叉婆等鬼神，好知燈咧，幫我去害呢個有個牌位寫喺度嗰個人嗰個名，或者作其地形象啊，或者用啲草咧做佢呢個人嘅樣。今日咧就仲簡單啦，擺個相啊，擺呢個人嘅相就寫埋佢個名，咁啊等嗰啲幫我害佢嗰啲鬼神咧，知道係呢個人怕害錯人啦。佢話作其形象，就以惡咒術而咒助之啊。呢個就解釋，咁用啲乜嘢去害佢咧？以惡咒術，惡就唔係善良，唔係話我念啲咒咧，佢就會長福長壽。咁啊，咁你就唔怕念。如果我念一種咒令到對方長福長壽的，那我們可以做啦，令對方好，就算不靈起碼我們的心呢出發點是好啊。那麼家不是我家，以惡咒術，即是我念這些咒呢，叫那些鬼神念那些惡咒呢，令到對方周身不便，可能損害生命，因此呢種咒呢叫做惡咒術啦，而咒助之咒佢咯。個煙煤古毒就咒起屍鬼，煙煤古道咧，煙煤咧通常講咧就係叫做咧嗰啲叫做咩宅人嘅鬼啊。嗱咁啊呢種鬼咧，其實呢種俾人家就宅啦嚇，咁啊其他人咧好多都試過嘅，尤其是真係當你啊個運程唔係幾好，環境惡劣。事事都唔通嗰陣時咧，咁啊真係呢啲咁嘅鬼咧，都會咧乘機咧玩你一玩嘅。就係話當你瞓覺，或者瞓著，或者將要咧係天光起身啦，你真係醒醒地啦，或者你未曾瞓著，未曾瞓得熟啦，你就覺得有一樣嘢咧，好似扎住你嘅，令你唔喐得嘅手又唔喐得，全身唔喐得嘅。嗱咁啊，家陣先你信咗佛啦，就好簡單啦。你咪念下觀音菩薩持下大悲咒啦，肯定呢一陣間就冇嘢噶啦。嗱咁啊，當年嗰陣時或者仲未信佛啊嘛，咁啊當年就唔識呢啲嘢，唔識得點樣念大悲咒、念觀音菩薩，真係扎都未必幾辛苦噶。當然你都會喐翻，唔會話扎永遠扎住你唔喐得，可是個時間就長啲，都幾辛苦噶。呢啲咁嘅煙煤鬼咧，就係屬於咧係宅人嘅鬼，咁啊佢哋煙煤。咩叫做古道咧？古咧就係話有一個人，佢捉一百條蟲，嗰啲有毒嘅蟲，一百條，佢就揾一個盒仔裝住佢。咁啊呢個盒仔裝住一百條蟲咧，當然係空間就唔多，嗰啲蟲都會喐噶嘛，佢都會活動噶嘛。咁啊，一百條運一個細嘅盒仔裏面啦，當然你踩我，我踩你，咁啊搞咗兩搞就打起交嚟，咁啊弱肉強食啊，咁啊嗰啲有勢力嘅嚟食咗嗰啲冇勢力嘅，咁啊一百條蟲咧，大家食下食下食下食下咧，食到九十九條都冇咗，但係剩翻呢一條就唔死，唔俾人食到又唔死，當然呢條咧就最毒噶啦，等於話九十九條咧。都是被他吃了，被他害死的，被他赢了的。那你说这一条是不是很毒呢？然后将这一条死剩最毒的虫锻炼成灰，那这些灰就很毒的了。如果你放些这么有毒的粉在那里饮食，固然是要死的，毒发身亡，就算放在皮肤的地方，他都会将你的皮肤拉烂的，醫不好的。這種就叫做古道，就是咒起屍鬼。除了用這個惡咒術而咒助之害他，或者用這個煙煤古道這些這樣的方式去害我們這個對方的冤家，或者有一種叫做咒起屍鬼。起屍鬼呢，當然今天就不會有這些這樣的技術做這些這樣生意了，但是當年呢就有，因為今日交通方便，就算我死在外國，咁啊入咗棺材咪喺飛機運翻嚟咯，一啲問題都冇，絕對都唔係問題。 但是舊時交通不方便，有一個死了的人，如果你說賣用棺材啊裝好，那就點台啊，行一行三兩千里，那就請見一個人抬一點台，怎樣行啫？所以當年就有一種技術，有一種人專門做這些生意，是夜晚行的，夜晚做工，日頭不做的。那麼怎樣做呢？就是他們念一些邪咒，當然他有他的辦法。那麼這些邪咒呢，就對著那個死屍這樣念，那麼念得多的死屍會動的，會起身的、哦、那麼起身他就自己走回去咯。例如我死在美國，那麼有些人咒到我起身了，那麼在美國走回來香港才落葬回到家鄉，是吧？舊時有這些東西，家下可能沒有，可能失傳了，舊時真的有這些東西的。那就變成他咒這個這鬼這個死屍起翻身做什麼呢？就給他這個刀槍劍啊，咁啊，话俾佢听，叫佢啦吓，照住呢个牌位嘅名，照住呢个相或者画嘅画呢个人嘅样子，去害呢一个人咧，去斩杀呢个人咧，所以就令断就俾命啦，系咪俾命啊？系令断俾命，令呢种起尸鬼咧，我哋俾啲刀啊剑佢咧，去断咗即系杀咗啊，斩死咗咧对方。我要害他那一個人的靈片給命，給就指這個對方跟我有冤有仇這個人來到呢害了他這個性命，就及壞其身，即使呢不會說搞到真的要攞他的命那麼嚴重，但是都給他教訓，他害一下他及壞其身，或者毀壞他傷了他身中的某一部分，但是肯定呢不會攞他的命，不會令他死的，只是令他殘廢的，一個及壞其身。他說事主有情，若得聞主若先留地方原來名號，彼主惡事就息不能害，一切輾轉皆起慈心。那這一段經文呢，就是說明若先留地方如來那種功德，亦都可以說若先法門那種功德。他說事主有情，就是這一個全心用上來種種方式想害對方那一個人，乃至其他很多很多有些這樣呢所謂屬於傷害對方的人，他若得聞主若先留地光如來名號，他有這樣的機遇，或者他宿生的善根，或者即使他沒有宿生的善根，他有今生呢那種的機遇，他遇到呢若先佛，那既然有緣遇到若先佛，當然他就親近若先佛，就聞到若師佛這個名號，那個若得聞此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啊，由佛那種的慈悲力所加倍之故，令他解冤釋結，不要再有這些這樣懷恨破壞傷害對方的心，說彼諸惡事啊，這一個人呢用盡如上所講告召三能樹重等神，乃至到就這個惡咒術，或者呢令到這個屍體起身，給他的刀槍去害對方，這些這麼多不好害對方的事呢，息不能害，全部呢不可以加害對方。那既然不可以加害對方，那就怎樣為什麼事？他說一切輾轉皆起慈心，一切上來所用害對方那種的方式輾轉啊，變成什麼呢？皆起慈心，變成呢通通生起一個慈悲心，不會再害這個對方，這些就是顯出若師琉璃光如來那種的慈悲威德神力，亦都顯示包括整個若師法門，念若師佛號，持若師咒，或者是頂禮若師佛，念若師經，包括這些這樣與若師佛有關的法門，都令他所害的對方一切一切那些方式都生起一個慈悲心，不再害對方，他說利益安樂就無損老義及嫌恨心啊。進一步既然這些這樣害人的方式全部都生起一個慈悲心，那些鬼都沒有了惡心，有個慈悲心，不再念這個惡咒了， 咁啊，當然係利益安樂對方啦，令對方咧有所得到利益，唔怕受害，咁啊對方咪得到安樂啦。但無損老矣啊，從今以後咧，以上種種害人嗰啲方式咧，以共呢個出發點想害人嗰個人咧，從今以後咧，一切輾轉皆於自心啦，就冇咗損害、勞亂對方嗰啲咁嘅心意啦。咁既然都冇咗勞亂對方、害對方嘅心意啦，當然亦都冇咗呢個嫌恨心啦。從此呢件事擺平啦，唔再追究啦。大家你唔恨我，我唔恨你啦。佢話冇咗呢個機嫌懷恨嘅心。既然彼此雙方冇咗呢個機嫌懷恨心啦，你話係咪大家都歡喜啦？大家都輕鬆，冇咗呢個仇恨啦。佢話各各歡悦啦，對方同自己彼此咧，各各兩個人之中咧，都生個歡喜心，生個咧悅喜之心，唔會有咗呢個仇恨啦。佢於自所受，就生於喜足，就不相侵凌，就互為饒益啊！就對於自己所受生，即係現在呢一世，你既然咧受持藥師法門或者聞藥師法名，一切輾轉都皆起慈心，利益安樂無損老矣，亦都冇啲嫌恨心，各個歡悦啦。因此咧，以此嘅善因，我哋將來受生嘅時候咧，生到呢個喜足，生到呢個歡喜和睦嘅家庭，仲有一切一切咧生活所需所受用都得到滿足。佢話於自所受，生於喜足，就不相侵凌，乃至到隨推生生世世，互相都係一對好嘅朋友，唔再做呢個冤家敵對，彼此互相咧唔會再侵凌、擾亂、傷害對方。佢話互為擾益啊！咁既然我唔侵凌、損害對方啦，對方亦都唔會咧損害我，乃至所有我嗰啲朋友啊，都知道我係一個慈心嘅人。當然好多朋友咧，同我都要好啦。我話互為益啊，彼此大家咧都得到咧好嘅利益。呢啲都係純粹啊，顯示藥師佛嘅功德，亦都咧暗示啊，介紹我哋一個學佛嘅信徒，包括出家在家，咁啊得閒冇事咧，要多誦幾卷藥師經。總之多受持藥師法門，現生可以消災延壽，是無冤無後無恨啊！亦都令到生生世世咧，亦都係一樣消災延壽，一切如意，是無災無難。個福氣萬殊失利，若有四種必初必初尼烏波索加烏波斯加及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咁向下呢就是表示我哋累推去，就唔單話我哋呢個佛呢個一般嘅人受持藥師法門得到好處，向下就累推到呢整個佛教四眾弟子呢，我哋都要受持呢個藥師法門，福至萬時失利，福於上來咧，仲有好多其他嘅道理。問住菩薩啦，佢話若有四眾，四眾咧就係一個佛教咧所有嘅支柱啦。等於我哋點解會有佛教？稱為佛教者咧，就有啲四眾弟子。若果冇啲四眾弟子啦，咁啊點樣有個佛教咧？所以呢個佛教大樓係呢四條柱咧撐起嚟嘅，呢四條柱最穩陣，唔係咁容易冧嘅，係千秋萬世啊都有咁嘅力量，將呢個佛教大廈咧，將佢撐起嚟，世世代代咧都有呢個佛教嘅大廈。嗱，咁呢四種又有四種係必初，即係比丘係男子出家，受咗250條戒嘅就叫做必初，即係比丘啦。必初尼就即係女眾出家，受咗呢個比丘尼戒嘅女眾就名為佢就必初尼。烏波索加 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叫做近士南，即是南居士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乃至余下所讲受持的百分斋戒，咁就叫做南众咧近亲近佛，侍奉佛。咁就个乌波索加，嗱乌波斯加咧就系、是、女众啦，就叫做近士女，即系佢受咗三皈，受咗五戒，亲近佛，侍奉佛，以佛咧为佢个皈依处。咁啊合埋咧，男众比丘、女众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啊，即系四众弟子，佢就给予正身善男子、善女人等。除咗四众之外，嗱，我哋应该有啲话七众，七众啊包括乜咧？包括咧我哋出家男众、女众啊，未曾受戒之前，即系拜师傅同自己剃咗头出咗家，最多就系受咗个沙弥戒。一般嚟讲都系受沙弥戒先嘅，点解呢？因为如果冇受过少少个沙弥戒咧，虽然佢出咗家之后剃咗个头，个样似出家人，但系佢个心咧完全同在家一样。咁啊，由如果佢一年唔受大戒，两年唔受大戒，好似我有四年先至受大戒，等打仗完先至受戒。咁啊，呢几年啊都系受师子供养啊嘛。咁你又凭乜嘢啊？能够消呢个施主的灾，受呢个居士的供养呢？咁所以即使呢冇办法或者种种的因缘唔可以送佢受呢个出家大戒呢，咁剃咗头之后先同佢受个沙弥戒。咁沙弥戒就好简单嘅啫，沙弥戒呀係十条戒，即係八关斋戒呢，除咗至到第九条降不食，第十条这个不足金钱戒，这十条戒受了就叫做沙弥戒。沙弥有很多种的，尤其是小和尚小小个那些，他能够做什么呢？刚才中国大陆有很多呢十岁八岁就出家的了，我的十六岁出家就已经是大，已经是大的了，都不算是后生的了。那能做什么呢？如果再小一点，十岁八岁出家一点呢，在丛林，咁啊，舊時就冇雪櫃噶嘛，咁冇雪櫃咁啊點咧？最多咪揾個沙區冚住啲菜，唔好俾啲烏蠅嬲啦，唔好俾啲蚊佢啄佢啦，唔好傳染，衞生好啲啦。嗱，咁啊嗰啲小和尚、嗰啲小沙弥啊，就係、是、做呢樣工作，所以嗰啲小和尚、小沙弥咧，中國話叫做沙弥，印度話沙弥，中國話叫做驅烏啊，驅就驅趕，烏就烏蠅。咁佢初初出家又未曾學到佛法，咁佢做啲工作呢之後叫趕下烏蠅，搵一個塵忽啦，咁到處趕下烏蠅，但又唔可以打死佢殺生，咁佢受咗沙弥戒呢就做呢啲工作，所以佢就驅烏沙弥啦。咁除咗呢個沙弥呢，仲有最後第七種呢，就叫做色差摩羅。其實中國話佢就學法女呀，嗱，咁啊女就係女子，咁啊點解就冇個學法男，有個學法女咧？就因為女子咧，呢啲大家都知啦，結咗婚咧，佢就可以有下一代嘅。咁但呢啲咁嘅情況咧，佢未曾表露出嚟，大家都唔知，連佢本人都唔知道自己懷咗胎，咁就變咗曾經有過咁嘅先例，佛在世。咁啊女子出家。咁佢未曾嚟出家之前啊，做过啲乜嘢咧？佢又唔讲，我哋大家都唔知噶嘛。咁冇几耐咧，佢个肚就胀起啦，咁就发生好多是非问题。所以佛咧就规定呢种人佢就学法女，但系又唔可以俾佢浪费光阴喎。佢已经嚟出家剃头啦，咁啊点咧？咁啊未曾剃头之前，为着咧睇下佢有冇呢啲咁嘅问题发生。就叫佢咧呢段時間，起碼都有幾個月啦。呢段時間咧叫佢學功課啦，或者講個呢個出家嗰啲四威儀規矩啦，或者教學唱念啦，或者更有多餘時間啦，教佢學呢個淺淺地個佛學知識啦。咁啊，因為咧初初啊要入嚟佛門想出家個女子唔可以一下同佢出家， 要等一个时期验佢呢个身体有冇变化，所以呢个时期呢就是学嘢啦，学功课啊，唱念啊，咁啊四威仪嘅规矩啊，乃至到呢浅浅地个佛学知识啊，就要佢学呢啲咁嘅嘢。因此呢呢个色叉摩罗呢就叫做学法女，就係咁嘅理由。加话及如正信善男子善女人呢，就是属于啊，除了呢个七众之外，仲有其他，无论男子女人，佢就发心想学佛，或者佢就未曾咧入到呢个佛门，未曾咧正式咧受呢个在家嘅三皈五戒或者在家嘅菩萨戒，咁啊，由于佢仲有心啦，想趋向学佛，呢种就系善心，所以男子嘅就叫做善男子。女子的就叫做善女人等，咁等就等于其他，总之与佛有缘嘅，咁佢就等啦。佢有能受持八分斋戒，呢个八分斋戒呢都系一种咧好好嘅佛学知识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受过呢个八分斋戒，澳门兴唔兴就唔知，香港就好兴嘅，乃至到好多嗰啲佛教嘅团体呢，他就久不久做了个八关斋戒，收几多个人，大体上呢些通常都是一个礼拜咁啦。那么什么叫做八分斋戒呢？就是说有一类在家的信徒，他就三皈那么亦都五戒，那他又想出家，想过下这个出家人的生活，但他又不是出家人，他是标准的在家男居士女居士，亦都真的受过三皈依五戒，未曾出家，但是他想过下这个出家人的生活，所以就想呢正正式式出家受沙弥戒那十条，除了最后那一条不触金钱戒，其他的九条，即是前那八条就叫做戒，后第九条不非时食，即是过午不食，就属于叫做斋。咁八条同埋呢个第九条应该是九条嘅，但是普通讲呢就是叫做八戒。如果是加埋呢一条啊，过午不食呢就叫做是八条嘅斋戒，就叫做八分斋戒啦。所以八就是个数目，前嗰五条同过午戒一样，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那這五條之中呢，當中的一條不淫啊，就跟這個五戒的不邪淫就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呢一定要大家了解一下。那受五戒就加多個邪字，就叫做不邪淫，但是八關齋戒前過五條戒呢，中間那條只是不淫，就没有这个邪字的。那么怎么分别呢？因为五戒是叫做长行戒，也就是终身戒，长行即是长期修行。例如你二十岁受了三皈，受了五戒，假如你有八十岁，那么即是有六十年的，这六十年之内呢你可以结婚，但是呢依法就是不准重婚啦。在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上，绝对不可以有第三者加入，即是一夫之外不可以有第二个男人，一妻之外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如果受了五戒长行戒终身守持的，你就要守这条不邪淫戒，就是说如果你男婚女嫁，这个是可以绝对通过。一般人说过这个二人世界是可以是通过，但是就不准呢一夫之外偷偷摸摸有第二个男人，一妻之外偷偷摸摸那么有个二奶，这个就破了这条戒了。所以受五戒的人就可以这个淫字呢就一定要加一个邪，就是不准有婚外情，不准破坏这个二人世界， 是终身，你由受化的日起一路至到你百年归老，两脚一伸，两眼一闭，医生宣布死了为止，你都要受。那么八关斋戒呢，刚才我讲过，就是一般的在家居士，他很有道心，受五戒他都未必心足，所以他就进一步受八关斋戒，是过下这个出家人的日子。那么八关斋戒的戒体呢是断日计的，例如今朝受多数都是朝头早受，到听朝呢同返今朝咁嘅时间呢，即係廿四个钟头啦，就算係原本嘅戒体就冇咗㗎啦。咁既然只係一日，唔通一日你都要去做呢啲事咩？所以呢个八关斋戒呢，前个五戒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呢五条嘅中间嗰条不淫呢，完全唔好话邪嘅，婚外情冇得倾，就算是正式夫妇关系，俗语话二人世界都冇得倾。如果你去参加受法关斋戒，一定要分房分床，唔可以两夫妻去受戒咧，系住埋一个房。即使个房有两张床，我去住宾馆住旅馆，通常系两张单人床咁，都唔得。你话系冇事啫，点知你真系假？所以呢一定呢受八关斋戒男女要分开，就是这样的理由。这些就是属于这个八关斋戒和这个五戒呢之中呢是有少少不同，此其一种。第六条就叫做呢是不带香花蔓，不香油逃生。这一个问题当然女戒就为多了。那受五戒呢就冇呢个问题嘅，受五戒嘅女众，你可以照样打扮。例如你平常系点样打扮嘅？咁你受咗五戒，你去上班出外边做事啦，当然见人啦，要身光啦，颈靓啦，要所谓企理啲啦，你可以打扮，可以搽香水，可以搽口唇，亦都可以带一切嘅金银珠宝首饰。嗱，如果你系受八关斋戒嘅咧，就绝对冇得倾啦。总之你个面黑嘅你就黑嘅，你个面黄嘅就系黄嘅，绝对唔准打扮，又唔准带呢个金银珠宝，要全部都要攞出，你自己收埋系你嘅事，收去边度？所以第六条就唔准带呢个香花蔓，唔准呢个香油涂身。嗱，第七条咧就唔可以咧。是歌舞唱妓，以及呢去听去看。受五戒就可以，你看大戏啊，简单讲句今日呢个卡拉 OK 啊，唔单话你可以去看去听，乃至你自己本人去参加呢卡拉 OK 一份，又唱歌又跳舞看大戏可以得。但是如果受呢个八关斋戒呢，但绝对要戒，就冇得倾啦。咁所以第七条就系咧，唔可以咧做呢个唱歌跳舞，亦都唔可以自去睇去参加都唔得，去睇去听都唔得。嗱，第八条咧就是不坐高广大床。高广大床咧就系指在家人嘅双人床，又阔啦，又高咧，又大啦。咁我哋瞓啲咩呢？就係加我哋讲嗰啲旅馆啊，我哋大陆观光呢嗰啲宾馆呢，大体就係双两张床嘅，绝对好少话啦，係双人床啊，都係单人床。唔论你咩身份，你入去瞓啦，一人一张床，嗰啲床呢肯定瞓唔到两个人嘅。本来呢佢唔坐高，佢有个尺寸嘅，但呢个尺寸啦，亦都有印度的意思，讲几多结手。我哋家下咧就唔使讲得几多高、几多阔、几多长，可能你仲记得唔清楚添。就系讲呢个酒店嗰啲独水啊，嗰啲单人床咧，咁嘅高度、咁嘅长度、咁嘅阔度，应该都好合标准啦。嗱，咁啊，如果受八关斋戒嗰一日咧，你绝对唔可以瞓双人床， 就算你瞓梳化都好啦，梳化阔啲咁多嘅咧都唔通过，就一定要瞓嗰啲独水单人床就可以啦。所以第八就冇咗呢个高广大床，唔可以瞓坐高广大床。嗱，咁呢次八条，咁啊都系沙弥戒嚟嘅。嗱，咁啊第九条咧就系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咧就系啊过咗呢个午时就唔可以食。如果你唔受八关斋戒，你净系受呢个五戒咧就可以，你做唔到过午不食系可以咧系食，但系十八关斋戒咧就肯定系冇得商量，系冇得研究噶啦，绝对要过午。咁有啲人问啦，咁啊过午啊，点解要过午啊？嗱，主要咧就出在呢个慈悲心。嗱，救子丛林咧系过午嘅，不过有好多唔得，好多老人家或者有病嗰啲啦，好似糖尿病唔可以吔得多嘅，一定要食好多餐摊开嚟食嘅，唔系就嗰啲血糖高影响佢嘅健康。咁啊点咧？到咗晚上嗰一餐咧，佢冇得煮俾你食噶啦，唔煮噶，唔开火噶丛林啊！咁有得食啫，又冇面包嗰阵时啊，就系中午食剩嗰啲，中午食剩嗰啲咧，无论菜又好，饭又好。咁啊，稍微咧俾啲火得焗一焗，就擺喺度，又冇得過糖。咁你邊一個有需要嘅，你就自己攞嚟食。食完一亦都冇行堂師傅都幫你洗碗，你就自己洗乾淨就算啦。因為咁嘅原因，所以我哋過糖咧，就絕對唔可以得多多去裝，裝啊食唔曬劈喺度，口水尾邊個食你㗎？所以就有過糖嘅規矩。嗱，第一碗，因為佢老早已經裝好㗎啦。等到你去坐過堂咧，可能有啲啲裝，不過咧，如果有啲懂規矩嘅行堂師傅咧，佢就比較好啲。點咧？例如天冷，佢就唔好咁快裝啦。咁啊，天熱，佢就快啲得裝，頭凍都好食啦。所以越重燒烤引慶過堂咧，佢烤引慶咧就有都有啲研究嘅。如果熱天過堂，胃來起咗槍，佢就烤快啲嘅引慶，又烤慢啲，烤慢啲嘅引慶啊。等嗰啲菜咧，俾啲機會佢凍下。如果天冷過堂，胃來起咗槍咧，引慶就烤快啲，等嗰啲菜飯咧唔好咁快凍。所以呢啲咧，因為我做過月眾，喺南華寺雲門寺咧，我都當過月眾，亦都有一個同參師傅咧，同我同年，都係食老虎嘅。咁啊，當年喺雲門同同佢家眾喺度，佢出家嘅名佢就德眾。咁佢係福建人，福建係好多人姓林啊嘛，所以佢在家姓林，佢個名叫做林德仲。加上咧，因為文化革命咧，佢哋已經咧係回歸咗噶啦，所以加佢亦都冇做翻出家人，就喺南華寺個鐘，應該係鐘樓下邊開翻課書局，咁亦都生活。我同佢咧一齊做月眾，好熟。咁如果你冇當過月眾咧，你就唔識得呢啲咁嘅規矩嘅。熱天你就烤得鬼咁快，咁啊到冬天咧，你就烤得鬼咁慢，嗰啲菜都凍曬啦，你都未曾炒得完，所以變咗咧就唔規矩，就唔明白點樣領導大眾，令大眾咧舒服，你就收到福啦。如果你令大眾都唔舒服咧，你就損福。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嗱，咁講緊第九條，所以過午不食咧，主要就是慈悲心。因為咧話明係過午啦，我哋佛教規矩咧，早上就係諸天食，早上咧即係咧未曾啊，所謂低個手出去呢、這個光線睇到呢啲掌紋嗰個時候咧，就食咗係諸天人天人食，本來舊時都冇嘅，後來佛個仔啊，即係在家個仔羅侯羅尊者咧，佢出家好細個，所以佛咧。就方便開源俾嗰啲年少出家嘅小和尚啦嚇，恐怕咧佢個身體發生問題，影響佢個道業，身體唔好啊點修道啫？就開咗咧呢一個咧早上咧食過一餐，有過早堂。咁既然朝頭早係諸天食咧，所以叢林共天咧就一定係半夜兩點鐘就起身。 最遲唔會超過三點鐘就開始做噶啦，因為供天個佛事稍微長啲，全部都係唱大讚，所以供天就好學噶，唔使學噶，唔使拜師傅噶。你識得唱個藥師大讚，或者唱個彌陀大讚咧，等於話全部供天嘅讚啊，你 OK 通過噶啦。咁因為咧長啊，唱嗰啲讚時間長，就分咗上下兩出。上出就是一個鐘頭到，下出亦都是個零鐘頭，可能超過一個鐘頭，咁啊全部要兩個零鐘頭，所以三點鐘開始供咧，兩點起身俾你哋洗下面啊，飲杯茶咁啦，三點鐘到五點幾鐘先至咧做好，馬上就過堂。但係家陣子咧，都係喺呢個市區租一層，租一層樓就開個道場，地方又細。邊有得到俾人住啊？所以家供多數都係日頭九點鐘以後，嗰啲信徒起身啊、洗下面啊、食下早餐啦、啊，已經咧係夠時間啦。咁啊，所以咧就佢就唔可以早啦。嗱，咁啊，家下咧，我今日算係最犀利啦，講咗超過十分鐘。我故事講咧就唔顧住睇鐘啦，忘記咗。有關八關齋戒其他嗰啲道理咧，明天晚上咧再見。